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二章魔法及强权第三十八集。 爸爸常说部里大多数人都用飞鹿网上班， 罗恩说，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乌姆里奇，他不会走路的，他那么趾高气扬。 那个可笑的老女巫和那个穿藏青色袍子的小个子男巫呢？ 赫敏问。 哦，对了，就是魔法维修保养处的那家伙， 罗恩说。 你怎么知道他在魔法维修保养处工作？ 赫敏问。汤勺举在半空。 爸爸说魔法维修保养处的人都穿藏青色袍子。 可你没跟我们说过。 赫敏放下汤勺，把哈利进来时他和罗恩正在研究的那沓笔记和地图拉到面前。 这里没提到藏青色袍子，压根没提。 他焦急地翻着那些纸片说。 好啦，真的有关系吗？ 罗恩，这些都有关系。魔法部现在肯定是戒备森严，如果我们要溜进部里而不被人发现，每个小细节都很重要。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遍，可是侦查这么多趟有什么用？如果你都没告诉我们。 我的天哪，赫敏，我只忘记了一件小事。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我们来讲，也许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地方比魔法部更危险。 我想我们应该明天就去， 哈利说。赫敏目瞪口呆，罗恩喝汤呛着了。 明天？ 赫敏问道。 你不是认真的吧，哈利？ 没开玩笑， 哈利说。 我想就算我们在魔法部门口再侦查一个月，也不会比现在的准备更充分多少。拖得越久就会离挂坠盒越远，很可能乌姆里奇已经把它扔掉了，那玩意儿打不开。除非， 罗恩说， 他想办法打开了它，现在已经被他附身了，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，他本来就够邪恶了。 哈利耸耸肩说。赫敏咬着嘴唇在那里沉思。 我们知道了所有重要的情况， 哈利对赫敏继续说。 他们不再幻影显形出入魔法部，现在只有部里级别最高的人家里才能连接飞鹿网，这是罗恩听那两个缄默人抱怨时说的。我们大致知道乌姆里奇的办公室在哪儿，因为你听到那个山羊狐对他的同伴说， 我要上二层，多洛雷斯想见我。 赫敏马上背诵道。 正是， 哈利说。 而且我们知道进门要用那些可笑的硬币或是证明币，管它叫什么呢，我看到那个女巫向朋友借了一个。 可我们没有呀。 如果计划成功我们就会有的， 哈利平静地说。 怎么说呢，哈利，怎么说呢，有那么多环节可能出错，那么多地方都要靠运气， 即使我们再花三个月准备也还是如此， 哈利说。 该采取行动了。 从罗恩和赫敏的表情，哈利看出他们很害怕，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有信心，然而他相信已经到了该实施计划的时候。过去的四个星期里，他们轮流穿着隐形衣去魔法部门口侦查，由于维斯莱先生的关系，罗恩自幼对那里很熟。他们跟踪进去上班的部里人员，偷听人家谈话，并通过仔细观察摸清了哪些人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单独出现，偶尔有机会从某人公文包里偷一份预言家日报。一点一点的，他们积攒成了此刻堆在赫敏面前的草图和笔记。 好吧， 罗恩慢吞吞地说。 假设我们明天就去，我想应该就哈利跟我两个人。 啊，别再提这个了， 赫敏叹着气说。 我想我们都已经说好了， 穿着隐形衣在门口侦查是一回事，可现在是另一回事。赫敏， 罗恩用手指戳着一份十天前的预言家日报。 你被列入了没去接受审查的麻瓜出身者名单， 而你应该在陋居身患散花痘，生命垂危。如果有谁不应该去，那就是哈利，他被悬赏10,000加龙。 好吧，我留在这儿， 哈利说。 你们要是打败了伏地魔，给我送个信好不好？ 罗恩和赫敏笑了起来，哈利额上的伤疤突然一阵剧痛，他本能地用手一捂，看到赫敏眯起了眼睛， 赶忙捋了捋头发加以掩饰。 如果三个人都去，就必须分头换隐形。 罗恩说， 隐形衣已经盖不住我们三个了。 哈利的伤疤越来越痛，他站起身，克里歇立刻奔上前去。 主人的汤没有喝完，主人是要美味的炖菜，还是要主人非常偏爱的糖浆水果馅饼？ 谢谢克里歇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去趟卫生间。 哈利感到赫敏在怀疑地盯着他，急忙上楼，经过门厅，到了二楼的楼梯口，冲进卫生间，插上了门。他痛苦地呻吟着，趴到那个蛇嘴形状水龙头的黑盆上，紧闭双眼。他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飘行，两边的房屋都有高高的木板山墙，看上去像姜饼做的房子。他走进一座房子，看到他自己苍白修长的手指伸到门上，他在敲门，内心越来越兴奋。门开了，一个女人笑着站在那里，看到哈利的面孔，她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。 哈利·戈维奇， 一个高亢冷酷的声音问。他摇摇头，想要关门，一只苍白的手牢牢抵住门，不让他把他关在外面。 我找克里·戈维奇， 他不住这儿了， 他摇着头喊道。 他不住这儿，我不认识他。 他放弃了关门，往黑暗的门厅里退去。哈利跟在后面，无声无息地向他飘过去，长长的手指已经抽出了魔杖。 他在哪儿？ 我不知道，他搬走了，我不知道。 他举起魔杖，女人尖叫起来，两个小孩跑进门厅。他张开双臂想保护他们，一道绿光。 哈利！ 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倒在地上，赫敏又在捶门。 哈利，开门！ 自己刚才喊出了声，他知道。他站起来打开门，赫敏一头栽了进来，恢复平衡之后，怀疑地打量着四周。罗恩也跟了进来，紧张地用魔杖指着阴冷卫生间里的各个角落。 你在干什么？ 赫敏严厉地问。 你认为我在干什么？ 哈利虚张声势地反问。 你在里面大喊大叫， 罗恩说。 哦，是啊，我一定是睡着了，或者…… 哈利，请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。 赫敏大口吸着气说。 我们在楼下就知道你的伤疤又疼啊，而且你的脸跟纸一样白。 哈利在浴缸边沿坐了下来。 好吧，我刚才看到伏地魔杀死了一个女人，现在他可能已经杀死了他全家，他不需要这么做，又像塞德里克那次一样，只是因为他们在场。 哈利，你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事发生， 赫敏嚷道，回音响彻卫生间。 邓布利多要你学会大脑封闭术，他认为这种联系是危险的，伏地魔可以利用他。哈利，看他杀人和折磨人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用呢？ 我能知道他在干什么， 哈利说。 所以你根本不想努力切断这种联系。 赫敏，我做不到，你知道我大脑封闭术练得多差，一直找不到诀窍。 你从来没有真正努力过， 赫敏激烈地说。 我不明白，哈利，你是不是喜欢有这种特殊的联系或感应，或管它叫什么。 看到哈利的目光，他嗫嚅了。哈利站了起来。 喜欢？ 他低声问。 你会喜欢吗？ 我不，对不起，哈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讨厌这联系，我讨厌他闯进我的脑海，讨厌不得不在他最可怕的时候看到他，但是我要利用他。 邓布利多， 别提邓布利多， 这是我的选择，不是其他人的。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格里戈维奇。 谁？ 一个制作魔杖的外国人。 哈利说， 他做了克鲁姆的魔杖，克鲁姆认为他手艺高超。 可是你说过， 罗恩说， 伏地魔把奥利凡德关在了什么地方，他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会做魔杖的，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呢？ 也许他与克鲁姆的看法一样，也许他认为格里戈维奇手艺更好，或者上次他追我时我魔杖的所作所为，他认为只有格里戈维奇能够解释，而奥利凡德不知道。 哈利朝灰蒙蒙的破镜子里望去，看到罗恩和赫敏在他背后交换着怀疑的眼神。